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只管肌肉与黏膜间，毫米级夹层打开手术隧道，22道工序道道入微，手工打制渔船滴水不漏，40多万块面板拼出能与星星对话的大型球面镜，工匠破难巧夺天工。2016年7月8号至10号，2年1度的第3届国际消化道肿瘤会议在希腊雅典召开。本次会议云集了来自世界25个国家的400多位专业人士，世界消化内镜领域的诸多顶级专家莅临。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邀请内镜手术专家举行现场手术演示，并对施术方式和水平作出评析，以及促进内镜微创手术的发展。第一场手术演示难度最大，通常要由国际顶级的专家来担任。 So I just fix the knife and push for the。 今年，组委会把手术台交给了来自中国的内镜医生周平红。 This is the entrance of the tunnel, and this is the junction. And next, I will come to the muscle. Actually, put water. Dr. Stavropoulos, that Professor Zhou is the most important doctor for POEM in the world. Very well known, and it's a model for us, and mainly because of...But he has a lot of things in his brain. He's a great inventor in the field of endoscopy.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是周平红工作的地方。全世界最具难度的 POEM 手术，有一半以上都是在这里完成的。POEM 手术全称是内窥镜下食管下层肌切开术，是目前全世界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的最佳方法。和 和外科手术不同， POM 手术是利用一条 1.2 米长的特制管状内窥镜深入体内的手术点实施精准手术。对患者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手术只需在人体的自然腔道、消化道开一个小窗口，免去了开胸破腹之痛。 好了吗？ 现在朱平红正在施行的这场手术就是 POM 手术。 你这个够得了这个贲门吗？这个贲门吓得的。 病人的贲门附近长了一个肿瘤，现在朱平红要用内镜微创手术来切除肿瘤。手术是在食道管壁的表浅黏膜层和较深的肌肉层之间进行的。人的食道壁最厚的地方只有0.4厘米，在如此狭小的空间进行手术，病人食管受损的概率比较大。朱平红独辟蹊径，在病人的食道管壁的夹层中建造一条隐形隧道。在食道壁里打隧道是周平红的独创，以注入生理盐水的方法把原本密合的食道黏膜下层分离，一条原本肉眼无法看到的隧道就这样打开了。 你能看到隧道的表面的面膜，好像能看 到。接下来，直径只有3毫米的手术刀可以很方便的进入。完成这场手术，周平红只用了20分钟。而眼下，即便是在内镜手术水平位于世界最前列的日本，做一台简单的 POM 手术依然需要至少1个小时以上。这样的水平让很多顶级专家对周氏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0年前，内镜下微创切除手术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周平红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 喝点水，要喝点水，看看，喝点水。 2006年，上海中山医院送周平红远赴日本学习内镜切除消化道早期癌症新技术。在传统的认知中，像周平红这样的高端研究型人才，应该说都属于坐而论道型的脑力工作者，有专注论文就能够证明水准，不必或者说也不习惯动手。但内镜手术实施完全依赖医生对器械的精准操控，是精巧至极的手艺。于是周平红努力钻研手艺。 人家做手术6点钟7点钟下班，我可以到9点钟10点钟不下班。 然而周平红是一个左撇子，内镜手术要求是左右手必须一起开工协调配合。周平红为此潜心苦练，很快休息到了双手互搏的境界。 镜子在我手上就是就像一个吃饭拿的筷子一样，可以随心所欲。 这位著作传世的教授实在是匠人中的匠人，手脑并佳的高端匠人。实际上达到相当层次的匠人都是极善于动脑的研究型人才。回国后，周平红在成功开展消化道早癌内镜切除的基础上，独创以隐形隧道法为特点的 POM 术。至此，原本只用于检查的内镜在他手上成了一把异常灵巧的手术刀。几百台 POM 手术成功之后，周平红在国际上开始崭露头角。2012年，作为中国代表，他被邀请参加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第14届世界消化内镜大会。在中国团队的极力争取下，组委会给周平红安排了一场演示手术。仅仅半个小时，周平红就完成了这场手术，而此前的记录一直是由日本人保持的1个小时。 错了， Fantastic. Oh, we did not know him at the time, let's say before, but we were very impressed. But in the meantime, we know that he's the world expert. 这次在世界专业舞台上的亮相，周平红展示了中国医生在内镜手术方面的速度、质量和技法，并奠定了中国在世界消化内镜微创切除领域的领先地位。 那中国医生自己要争气，你必须有你自己拿得出手的东西来，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征服大家，让人家相信你。 求索者的路径总是前行的，取得世界性认可也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周平红在实践中把原来一直局限在胃肠道腔内的内镜手术延伸到了腔外、胸腔和腹腔，这是划时代的突破，意味着胃肠道疾患之外的更多病人将受惠于内镜微创手术。 你喝点水，看看水下去不下去，可以大口一点。 蛮好的。 啊，下去吧。嗯。别看到现在这个顺畅一点吗？ 顺畅一些。 顺畅一些。完全得到了改观，这是我非常享受的，这是我很非常愿意去做的这件事情。 工匠皆有爱众惠民之心，这几乎是一个定律，这也是他们破解难中之难的根本动力和最大的价值所在。和周平红一样，排船师傅张兴华也在潜心探索攻坚克难，他要造出最安全的木船，让捕鱼为生的乡亲们能够安全远航，平安归来。早在清代，大批移民在辽东湾二界沟荒凉的海滩上落脚，靠海吃海，移民聚落逐渐发育成一个渔村。木船自然是主要的谋生工具。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钢壳船似乎早已经普及了，没人再用木船出海了。可实际上，在辽宁、河北一带的滨海区，由于百年来的传统，依然有90%左右的渔民保持了使用木船的习惯。二界沟的渔民就是木船的执着使用者。张兴华是二界沟数百年木船制作手艺的优秀传承人，渔民排船都乐意找张兴华。船是渔民的海上之家，造船当然要找最靠实的工匠。给船安装底板最见张兴华的功力。船底板是船最重要的依托，一旦安装不严密的话，船就有可能沉没。一艘船要安装80块有不同弧度的底板，让它们严密地并列为一体，最为较劲。 上不好啊，上劈了，上裂了，每道梁都得让它吃上劲儿，都得贴得服服靠靠的。 张兴华的窍门是在上底板之前，先在船身上钉上2厘米厚的样板，在上面测量好相关的数据，这相当于一次模拟安装。根据模拟安装的尺寸，木匠们将切割好的木板放入大锅中蒸煮8个小时，软化以后用螺栓固定。通过工匠们不断加力，一块平整的木板渐渐地变成了不同弧度，贴合到船梁上的底板。这样加工安装的船底板密合误差不会超过0.5毫米，而且能够保证不会出现废品。 做好一条船，每一个细节都得注意到，不是说是这块也差一点也行，那块差一点也行，这差来差去，这会儿就做出来质量就不行了，达不到咱们想要求这种标准。 53岁的张清华身上有30多年的造木船手艺，虽然世事多变，但他一直不肯弃行。而今张清华是二界沟唯一精通木船制作全部工序的掌座师傅。排船需要木匠、碾匠、铁匠等一应技术工种的通力合作，掌座是这个多工种团队中的技术领袖。为了造好船，张清华经常跟渔民一起乘船出海，亲身体验捕鱼航行中的木船都会面临什么样的质量风险。不断的实地观察让张清华发现，木船行驶时间长了，船的水密隔舱板容易漏水。水密隔舱是船舱内部的分隔板，它不仅将海鲜储存舱和水手居住的空间分离，还可以增大船体板的横向受力面，有效地分解海浪对船的冲击力和压力。600多年前，正是因为有了成熟的水密隔舱制造技术，郑和的庞大船队才能远航大洋。但普通木船因为密封材料欠佳和技术有限，一般使用2年之后就开始漏水，需要不停地用腻子填缝修补。如何能够提高腻子的质量，成了张清华苦心钻研的方向。 材料必须特别讲究，加这个咱这个当地产的这个白灰，贵州产的桐油。桐油我也找了很多年，后来亲自跑到这个贵州大山里边，发现一家桐油比较好，这个油就是有个半个月就干透了。 水密隔舱的密封材料，张清华称之为麻板。以前他用的腻子是石灰和桐油这两种材料搅拌而成的。经过多年的研究，张清华往腻子里加进了这种叫麻丝的材料，密封效果有了显著的变化。 它的作用就是这个增加它的这个拉力。这个腻子里边加掺这个东西，就这个它就20年就甚至都不烂了。 张清华的乡亲都认为他特别巧，当地人用这个词儿夸人聪明，善于做出好东西。张清华的巧是源于勤奋持久的积累，他随时随地地仔细观察跟造船修船有关的各种现象，不间断地记录下自己的观察心得和实践体会。手边的烟盒、船上的纸盒是他随手抓到的笔记本。 这是多少年了？这个？ 哎呀，这个得有接近30年吧， 跟你年龄差不多。 张清华的女儿张丽毕业于大连海洋大学船舶制造专业，现在在一家船舶企业上班。痴迷于造船的张清华不满足于古法造船，他希望能掌握现代造船知识，此时女儿就成了他最好的老师。之前每造一条船，张清华都要用1:1大小的图纸在现场放样，用手画图纸，误差最大的时候能达到10毫米。现在他学会了用电脑设计图样，精确度能达到1毫米。工人省时省力，骨架做得也准了，效率也提高了。2016年6月，张清华的又一艘手工木船完工了。 你得往北来点。 大船共用1800块木板，30多个工人，耗时66天，显示了掌座师傅那套手艺的炉火纯青。不过，张清华始终坚信，最好的船永远是下一条。 就想能做出更好来，每一条船在制造过程中啊，都发现有一些小小的毛病，每次都在不断的改进。做一条船要攒回经验， 把我的能力和我们大家的能力都给它发挥出来，把这个船做得更好，做出经典来。 在贵州的大山深处，一群中国工匠正在运丝发力，他们要造出一面世界上最大的镜子。 发电机你现在能不能做？ 现在可以做。 好，请。 和拥有高超拼板功夫的张兴华一样，周永和和他的同事们也将迎来一场超乎想象的拼板挑战。他们要精确拼接起40万块反射面板，组合起一个真正的世界级工程。干完这个活之后，他们或许敢说自己至少在这个领域算得上世界级工匠。1993年，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0国天文学家提出，要尽快建造新一代超大射电望远镜，力求尽可能多地获取宇宙射电信号。2011年3月，中国超大射电望远镜建设项目在贵州省平塘县的喀斯特天坑里正式动工。就是对这个世界需求的实质性回应，它被简称 FAST。 FAST 工程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口径500米的球面反射镜，依托在巨大的锁网结构上，总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大小。周永和是中船重工五船集团的起重工，有18年的从业经历，曾经参与过诸多国家重点工程。但面对这个世界级的大镜子，他也深感无从下手。 因为他是国家大国大科学工程，也是世界第一的工程呢。他因为他这个弧形呢，他这个圆弧形呢，直径是最大的，面板又多。种类又多，我们就是如何考虑把这每一块面板能够顺利、准确、安全地安装到位，这是我们所要考虑的任务。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是美国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它的单口直径350米，由3万多块小金属反射面板拼接而成，历时11年修建完成。而中国的 FAST 射电望远镜，这样的反射面板多达40万块，可是留给周永和的拼接工期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周永和和同事们先把100块小反射面板组装成规格不一的4000多块大反射面板，其中单片最大面积约120平方米，最大重量超过1吨。由于强度低，容易变形，而且是由小镜片组合的曲面，形状并不整齐划一。把它们一个个起吊数10米高，空中运送数百米，再下落安装，不能有一点磕碰污损。面板相互之间的吻合误差不能超过2毫米，这简直是一个前人从未领教过的挑战。 等会下面这个三个星， 好，再下， 干什么？有你先把你这个角落先偷出去。 好， 放。 好。 最大的难题就是什么样的整体吊装模式才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呢？ 摸葫芦。 经过反复讨论试验，一个圆规模式逐渐成型。 就是从中间牵一个线，然后沿着这个半径250米这个半径画一个圆，这样的话就能够把我这4450块的面板准确的送到位，能够全覆盖的送到位。 对圆规的最早理论描述见于2000多年前的大将墨子，他说：“圆，一中同长也。”就是说，围绕一个中心，使用同一长度的线条做环绕运动，画出一条闭合曲线，就是一个规则的圆。

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薄如蝉翼白胜雪，极品宣纸以古法重续传奇。银箔乱真于丝巾，以古法百万次赞击而成。异国古中恢复青春，参悟两个多世纪前的古法而得，工匠手艺传承千古。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不久前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幅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帖，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 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义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三张山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时就到地下去，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塞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不如参与金融学，等是细成不纹身，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揭取。 就是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那个一张，你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 师傅教我的是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造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 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2014年北京 APEC 会议期间，各国元首都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国礼。这份中国的国礼取名为和美，是一个精致的金色盘子，里面自然叠放着一条色泽晶莹的白丝巾。而正是这条出自古老赞客技艺的丝巾，无意间跟接受礼品的贵宾们开了一个雅致的玩笑。錾刻是一项有着近3000年历史的传统工艺。錾刻使用的主要工具叫錾子。古代的錾刻工匠凭着一把錾子，就能够在金属器皿上錾刻出千变万化的浮雕图案。在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这个老厂房里，孟建峰已经敲了23年的錾子。他深深痴迷于这项传统技艺，因为长期苦心钻研而成为行中高手，并因此受命制作这份要用錾刻工艺制作的国礼。传统的錾刻作品大都做在铜器上，很少有金银器上的錾刻，而命名为和美的这个国礼，设计要求是一个超级精美的银器錾刻。更为烦难的是，作品所需要的纹理不是规范的几何图形，而是要求呈现出纺织物自然柔美的垂落状态，要表现出纺织物的自然褶皱，并且在宽度只有0.1毫米的褶皱中也要錾刻上花纹，表现出丝织品随着光线移动而产生的明暗变化，再现真切的丝光感。让一张仅有0.6毫米的银片幻化为这件国礼，一向自信的孟建峰还真被难住了。 师傅，好了。非常好。 一件独具特色的錾刻作品，需要设计打造出最适合的錾子。孟建峰为此昼思夜想。 你这錾子怎么开？錾子你要弄多细？你开多细，你才能开出这种丝巾的这种效果？本身咱们你看看丝绸，咱们丝巾上面的纹很一根线一根线很细的那种，就怎么样才能给它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个难题，这个。 孟建峰想从古錾子上得到古法的启示路径。一次机缘巧合，孟建峰第一次看到了用于金属錾花工艺的古錾子，那种感觉就如同习武之人得到了一把上古名剑。 古人我觉得特别聪明，对现在这种錾刻师来说，那种古老的钻法，那种制作钻的那种技艺，是非常重要。 尘封已久的古钻子，在孟建峰的手里渐渐地有了温度。一些简单而古老的花纹使孟建峰为之着迷。他努力想从钻子的老花纹中去触摸到前辈的智慧。想定之后，孟建峰开始在肩部直径只有1毫米的錾子上一次又一次地开凿磨平，再开凿再磨平，试制一把新錾子。 面上，一个面上有20多道细纹，每一道细纹呢，大约应该有0.07毫米，就是相当于跟头发丝那么细。加工这个的时候，可能这会儿不小心会搓没了。 8天后，孟建峰终于造出了制作丝巾图案的最难的那把簪子。接下来实际面对的錾刻对象是厚度只有0.6毫米的银片，只比鸡蛋壳厚一丝头发。要根据设计图案，在这块薄薄的银片上錾出细密的经纬线，交错成为细致的纺织纹理。 一定是一次就钻到家，一次就钻到家，不可能半途停。你停了以后，它会有一个再起钻的时候，它跟第一个尾部那个钻的印儿不太一样。 钻刻过程用力稍多，而钻透了银片，整个作品也会报废。哪怕前面上百万次的敲钻都精准无误，都会因为一次失误而前功尽弃。这就是传说中不许出现百万分之一差错的工作。 你像手工东西，就是每一件作品它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命力，把它做得更完美。咱们中国人5000年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技艺的传承，在这个盘子上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孟建峰的国礼作品终于完成了，金色的盘子里面一块洁白柔软的丝巾自然叠放，接受礼物的人自然都会伸手去拿那块丝巾，但是却没人能够抓得起来。如今这份錾刻的国礼已经成了行里的技艺传奇。孟建峰为自己的国礼之作单丝竭虑，终有所成。王金也曾经为另一类国礼之作废寝忘食，苦心孤诣。游览过故宫钟表馆的人们对那里面的西洋钟表一定赞赏不已，每一件都说得上是稀世杰作。他们都是当初西方各国使节来华觐见时献上的国礼。由于钟表制作能够充分展现当时西方国家的匠作水准和民族文化智慧，因此西国来时多有觐见。清代钟表类的国礼以乾隆朝为最多。这座高122厘米的铜镀金月香水法双马驼钟，便是西国给中国乾隆皇帝的一份国礼，如今已经200多岁了，机芯老化，部件缺损。 铜多着呢，这里边都满着铜了，至少100年了呀。 文保科技部钟表修复室的王金认准了这个活儿。保管部门的修复要求只有10个字：占卜外壳，恢复基件功能。 脏乱其实它不怕，件儿不太坏，就修起来就相对说容易些。 铜镀金双马驼钟的外壳剥离后，逐步拆解，也是对古钟结构的深入理解过程。传动走时部分的制作精巧，自不待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双马驼钟还有机关控制的艺术表演功能，所以内部的构造更为复杂。王金1977年进入钟表室学徒，首先接触的传统技法就是煤油清洗。从那时起，这满屋的煤油味陪伴了他39年。 这又是烧手啊，这是他习惯了，这么多年下他手已经烧的差不多了。没有味儿，反正这回家肯定身上都有味儿，包括身上反正一上公交车 自己都能闻见。其他清洗液现在没有什么就是更好的，或者有一些东西对文物啥有影响。 任何使用在文物上的材料，故宫都有着严格的限定。王金恪守着老辈宫廷修复师留下来的规矩，宁可伤手也不伤文物。经过反复清洗，古钟的铜制零件焕发出久违的光泽，也露出了程度不一的残损。这只齿轮的细小轴间因为受损影响了机芯传动，用现代工艺定做一个齿轮固然容易，但这是古钟表修复的大忌，只能进行难度极高的微创手术，将受损的齿轮轴间磨平，在不到一毫米平面的中心点下钻，垂直打出一个0.4毫米的孔，重新载入钢轴。细小的钻头极脆，用力稍过就会折断。纤毫之准全靠心有准谱，眼有准星，手有准头，心眼手妙到毫巅的相合，才能做成这项手工栽尖。而这在王金手里算是基本功。 难就难在它那个垂直，你如果偏可能咱肉也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偏的话，你栽进的尖它是歪的，它是歪的话，你搁到那个夹板里头，它不走。 修补断齿主要考验错工，将一块铜料错磨成米粒般大小，焊在齿轮上，再错出与原件一致的磨损。所有功夫活都遵循一个原则，对文物的干预最小，这是铁律。王金对这座双马驼钟进行整体拆卸、清洗、除锈、错削、补齿、焊接、装配和调试，各项工序加起来有上百道。他在不起眼的齿轮背后，会时而见到至中匠人留下的标记， 特别小的字，打的号。 这些字码是原作工匠遗留下来的装配标记，也引发后人的想象，他们是如何精心营造出这样一座匠艺宫殿的呢？每一个搭扣、咬合、旋转，将动力精准地转换成演绎、音乐和走石等各种复杂的功能。这座精密的机械宫殿，王金隐隐感受着跨越时空的工匠对话。几个月的屏息凝神，眼见的机芯的修复即告完成，王金上紧发条，小心地启动了机关。 又完了， 这儿太大，一撞就完了。 又完了， 这车还是不行。 问题还是在那颗修补加固的轮齿上，竟然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被撞断，必须拆了重新检查。 哎，找啊，你这找的到底它出在哪儿啊？它肯定是有毛病的，后能验收呢，很容易。我们想让它开30遍20遍都不出问题，把毛病都找出来，都给它修补好了。那是你要从这代人开始就糊弄，那后代人怎么办？怎么干了？是不是？ 扎扎实实干活，问心无愧做人，这就是工匠的境界。以此才敢承接前代的真传，才有底气说出对后世的交代。 因为人家传了几百年都没有出现问题，不能因为我们或者怎么说出现大疑惑怎么着，也造成文物损伤大，我觉得你也对不起过去师傅来挑的，能给你领到这儿来吧。 王金是师傅马玉良最小的徒弟，这张20世纪80年代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是他和师傅唯一的合影。记忆中师傅不太爱说话，王金在师傅身旁默默地追随研习，师傅的真传也就在日月浸润中内化于心。 这些当时马上那个修表的小工人，师傅留下东西好像就这么一下了。 而王金的桌子如今也和师傅的一样，边缘被磨出了深深的沟痕。 都是老师傅带着那个徒弟，然后一步一步那么着传承下来的。这都是从王师傅一言一行吧，那之中你能感受到的，这个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我觉得只要师傅在，反正自己心里就踏实。 一个齿轮的问题牵动的是整体的结构。王金发现，让轮齿发生断裂的原因是落闸时缺少了一个缓冲装置，这是设计的缺陷。 其实有点不是特别合理，你要想给它改变一下，可能更合理一下。那人家原来当时的那种设计结构，咱们不能动啊。这窗轮那成改变我们的性质了。 王金不能替异国古匠在古钟里增添一个缓冲装置，而是再次开始修补断掉的轮齿，只不过把它做得更结实一些就是了。39年里，王金过手的古钟表有200-300件，在与异国古匠的智慧对话和技艺交流中，他深入唐奥，日渐体会到了大匠境界。 走，好好，往后吧。 2016年8月3号，这座铜镀金月香水法双马陀钟的修复接近了尾声。54根水法，28个人物造型，4套音乐，1000000个零件，在王金的手中复原如初。从明朝末年第一只自鸣钟进入中国开始，西洋钟表逐渐改变了中国人计量时间的方法，不但改变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更让中国重新调整了时间坐标，与世界同步。21世纪的钟表修复师们，让这些历史瑰宝尽扫尘封，重现光华。文保科技部钟表修复室位于紫禁城内高墙隔出的一个小院里，工作室门外的空地上有一架葡萄，一代代文物修复师陪伴已经老藤蜿蜒着岁月，欣赏它应季生长出的累累果实，如同他们手中代代传承的技艺，生生不息。小院灰色的砖瓦被藤上的新枝反衬得愈加古旧，这是紫禁城里的陋室，却意韵不凡。赞客21世纪国礼的孟建峰，也是默默守坐在20世纪的老厂房里，没有在意时光是否该装饰到自己的陋室。安徽泾县山间的厂房更是老旧，甚至有些荒僻，但也不妨碍毛胜利和同事们做出来足以绘出最新最美画图的3丈3。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时间14点整。